第68集。天气晴朗的中午，天生不会说话的孩子与医生交流的母亲偷窥已久的偷盗者，仅差一句的叮嘱，破旧的居民楼，面目可憎的男人，唯唯诺诺的女人，下雨的午夜，只会默默哭泣的孩子，面无表情的阿姨，失控的货车，冰冷的尸体，20万学区房，这些全部都是因果。 这不可能。 卢慧芳倒退半步，仔细打量着地上昏迷不醒的女人，试图从她脸上找到半点与那哑巴孩子相似的痕迹。我冷静地看着她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孩子丢了以后，她老公跟她离婚，她没有放弃任何希望的寻找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丝蛛丝马迹，是因为你们当时说那20万是中彩票得来的。你们以前的邻居都知道这事儿，但你们不知道，那年根本没有彩票中奖。他接近张峰，就是想在你们家找到蛛丝马迹。他想为自己孩子报仇，他也只是一位母亲。卢慧芳忽然紧紧抱住了小慧。 我已经付出了代价了。小鬼因为小时候家里经常拦孩子，以为那是自己的幻觉。他跟我说，妈妈，我好像生病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很多哥哥。 我恍然大悟，小慧以为那是自己的幻觉，以为自己人格分裂，所以才吃那些药。卢慧芳泪流满面。 我跟他说不是的，我说不是的，你没有病是妈妈的错，是妈妈的错呀。小慧却劝我说没事的，可以治疗的，他不希望以后出现什么别的人格欺负妈妈。孩子自己去医院开药吃，只是最便宜的药。我不敢说，我不敢说那些是真的，我爸他会怕我。 哪个孩子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人贩子之后不会产生一些隔阂呢？牛头忽然说道，语气之中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地上的女人悠悠转醒，看见我跟吴贤婵有些吃惊。 你们不是那天在张哥家里？天哪，你们把我抓来做什么？ 他警惕地盯着我们，而后恍然大悟地说道， 哦，你们是警察同志吧？我举报，张峰跟他死去的老婆是人贩子，他们拐走了我的孩子。13年过去了，证据什么的我都还在找，但他们真的是人贩子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要为我做主啊。 他年轻貌美，打扮入时，看起来比卢慧芳要年轻一些，穿衣打扮有些轻浮，但提起孩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又让人觉得她很美。她是一位年轻的母亲，13年前丢了自己的孩子，这些年她苦苦寻觅，不惜以自己的清白为代价靠近人贩子。放心吧，为你做主。在随后，我拨通了白乌山的电话号，通知了他我们所在的位置。我看向了卢慧芳，至于你从哪里来，给我回哪里去，刑期加倍。随后我狗腿地看向了吴贤婵。判官大人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 哼，刑期3倍。下次有这种事要先请示本判官呢。 猫会说话了。 牛头压走了卢慧芳，吴贤婵紧随其后跟着回去了。剩我自己跟小慧的时候，那女人惊讶地说道，你能看见她吗？ 当然啊，那么大一只猫谁看不见啊。我 我不该看见吗？ 你可以看见啊。 我点了点头。有一部分有缘人能看到巫贤蝉的猫身，就比如星星，再比如白沧海。这个女人能看见，想来也有特别之处吧。我打量着她，想看看她的特别之处究竟在哪里。她却上前一步拉着我的手，低声说道： 我知道你们不是普通人，能不能帮帮我？我想见一见我的孩子，一面也好，只说一句话也好，可以吗？求求你们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，当牛做马也行，当个保姆也行，求求你们了。 他看向我，眼中蓄满了泪水。见了孩子，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漫不经心地问道。 想跟他说对不起。那天最后一句话我说的是，药忘了拿怎么不提醒妈妈，你怎么那么没用，那药是给我吃还是给你吃啊？我说的声音很大很大，大到我身边的树枝上飞走的一只小鸟。 他回忆起那一天，脸上仍是一副悲怆的表情。 等我拿完药回来，他就已经不见了。我以为他生气躲起来了，也就负气没有管他。可等我走出医院，回头再去找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我嗓子都喊哑了，他也没有回应我。我说：“你回来吧，妈妈不打你也不骂你了。”他也没有回应我。我说：“妈妈带你吃冰淇淋。”他也没有回应我。那只被我吓走的小鸟都回了巢，我也没有找到我的宝贝儿子。我失去了我的孩子，我也失去了做妈妈的资格。后来的日日夜夜里，我想了很多很多。我想告诉他妈妈爱他，想跟他说声对不起，可惜没有机会了。 他支着栏杆，夜风温柔地吹起他的长发。 我想告诉他，他是我的孩子，对我来讲就已经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。他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宝贝，就像每一颗钻石、每一颗珍珠一样，是无可替代的，在我生命中闪闪发光的宝贝。 好，等我老公回来，让他帮你看一下孩子去哪儿了，还在不在？如果在的话，我们就招他上来，好不好？ 聊什么呢？老公两分钟不在，你就跟别的女人聊起来了。 巫贤蝉忽然出现在我的身后，搭着我的肩膀站起来，轻轻舔着我的侧脸。 来生意了。 我转过身，捧着他的猫猫头亲了两下。这阿姨想见见自己的儿子，你看看行不行？巫贤蝉也不含糊，上下打量了女人两眼，就问道： 孩子的八字有吗？ 有，有，有。给，这个，这是我孩子出生时我亲手绣的。 女人很激动，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块丝巾，上面绣着歪歪扭扭的生辰八字。巫贤蝉看了两眼，把手伸进我衣服里，启动了老黄历。打开之后搜索了很久，露出了一个有些微妙的表情来。 我不收你钱，但你死后要为我打工三辈子吧。你要是觉得行呢，我就帮你召唤你老儿子出来。 行，别说三辈子，三十辈子也行。 那倒也是不必。出。 孤贤蝉把老黄历放下，朗声喝道。半空之中出现了一道门，过了一会儿门开了，里面走下来一位青年，穿着一身白色西服，看见巫贤蝉行了个礼。 猫大人，唤属下来所谓何事？可是孟婆汤出了问题。 来人毕恭毕敬地说道。 啊，孟婆汤没有问题，你妈有问题。 猫大人不可骂人。 那人抬起头，看见女人的时候愣了愣，女人也愣着，她怔怔地看着这翩翩少年郎，是她多次梦里梦见孩子长大的模样。 我是妈妈，你记得吗？我是妈妈呀。 妈妈。 那人迷茫了一下，仔细地看着女人，似乎有些不敢相信。女人哇的一下哭出来。 宝贝啊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 没有，是我不好，没有在妈妈身边陪着妈妈。现在我能说话了，我想跟妈妈说一句一直想说的话。 宝贝，你说说。 女人抹了一把眼泪，急切地看着她。 妈妈，你做饭真的有点咸。 她说着，趁着女人错愕的时候笑了笑，温柔地说道。 哼，骗你的啦，这句话是妈妈，我真的很想你。 在此时此刻，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聚集在这废弃的工厂之中，除了小慧。